大家好，我是毓敏，一息尚存，继续发声。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支持。毓敏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我们现在 YouTube 的频道的订户有269,000多人，希望能够增加到这个月可以去到300,000，要靠大家支持，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大家可以经 PayPal、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的月费计划。 咦，为什么我成日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Radio 的直播节目的？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Radio 的频道了。 当然了，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你还需要按旁边的钟仔，再选择全部，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节目，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 MyRadio 在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又或者新节目。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今朝有酒啦，咁咧喺開始之前咧，都係提翻大家啦，而家月尾啦，咁咧我哋非常要即大家嘅支持，所以記得就交台費啦。大家可以用 PayMe 啦、轉數快啦、MyRadio 嘅網站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費嘅。仲有嗱，呢排新廣告啊，教主都叫大家快啲 subscribe 翻或叫做訂閱咗我哋嘅頻道啦，因為我哋人數很多，但係有樣嘢叫 shadow banning， 即係咧明明我哋有出片都唔話你知。好矛嘅世界而家，所以記得訂閱同埋撳鐘仔，咁啊收到我哋最新嘅節目啦。好 ，Boss 點啊？今日有冇飲酒啊？ 今日有啲啦，你每日係唔飲酒嘅，我呢啲。 上個禮拜點啊？ 上個禮拜原來我 sorry 啊，去錯節目，去咗今朝醉酒啊，同埋OK， 因為。上個禮拜其實阿 Cat 都問過，喂嗰日你做咗啲咩？我其實完全冇答過你做咗咩嘅。 係啦，咁你交代翻啦，喺上一集我就頭上一集錯咗問題問翻你，你正常答翻一次。 係啦，咁其實上一集咧我放假，咁陪完老婆之後咧就有啲時間諗住啊準備下個節目啦，其實都準備唔夠嘅。咁之後就去咗邊度咧？去咗南風沙廠嗰度，就係邊度嚟嘅咧？原來有個叫阿傑嘅，咁就係 上過嚟啦， 上過嚟嘅， 好耐好耐之前上過嚟，傑瑞冇錯。 係啦，白雲樹下個大佬，咁上去嗰度，咁上去嗰度應該，我原本諗住正正經經咁，俾個地方。 因為白雲樹下，大家唔知道，要俾佢覺得要去下，我哋可能都會出外景都唔出奇。咁但係咧，佢嗰度咧就 咩地方嚟？ 唔係圖書館咁樣嘅，佢嗰度其實我都 套房嘅，唔係圖書館喎。 嗱，佢都係好似類似日式嘅小清新系啦，啲淺色木紋白色牆，好鬼死嗰啲，好鬼死寧靜嘅音樂啦，樓底很高，係咯，有啲好圖書館咁樣台台凳凳，我覺得真係其實係咯，啱啱適合你 prep 節目嘅咁應該。 唔係好適合，因為嗰度其實係咩嚟嘅？其實 人喺度。 佢其實而家咧就有個 showroom 喺南風沙廠三樓嗰度嘅。咁叫做擔憂蒸樓所，唔係蒸樓啊，蒸樓啊，就係因為佢哋就係諗住就 留住啲人， 留住你班友喺度飲到咩咁樣。好彩我喺要做節目啫，但其實我都唔知點解自己上嚟咁。上個禮拜 算啦，你唔係晏晝飲完威士忌咁容易好似去唔知你去 唔係咪去嗰度飲啫嘛？ 哦 ，OK， 係咯。 好啦，咁今個禮拜有冇飲酒啊？今日 都有少少啦，你冇可能唔飲酒啊？你咩？ 你又叫我 send 你擺呢張相出嚟嘅？ 係啦，呢個咩嚟嘅咧？呢個係。有冇人知呢個 head 係咩意思咧？ 俄羅斯 no， 俄羅斯文 head 係唔需要㗎。 我其實呢個係 咩話嚟？ 以前就係俄羅斯佢，其實咧之前都講過啦。其實我討厭政治，我啲港豬嚟。咁、但係原來咧，即係任何嘢政治唔揾你咧，即係你唔揾政治咧，政治都揾你啦。咁其實你都知啦，之前係咁以好零碎地講過。咁其實Vodka 是俄羅斯的國酒嚟啦，咁其實就以前其實都是一段時間裏面佢哋係皇室 exclusive 嘅嘢啦，咁之後就但又有段時間需要嘅時候咧，咁就係會賣翻去俾國民嘅喎。 即係你講緊你嘅意思係指緊蒸餾廠係國有定係 即係做定係做 Foca 呢樣嘢？ 係即係個蒸嗰間蒸餾廠或者嗰間 distillery 或者做 Foca 嚟㗎啦，你可以開嘅，但係做 Foca 呢個權利啦。 哦， 即係你做鹽啊， 即係你可以讓讓即係做酒， 可以公開地合法地做酒啦。OK。 Foca 都 OK， 咁呢個咁同呢間 Poser 有咩關係咧？ 嗱，咁其實好得意嘅，咁其實之前都講過啦，咁其實俄羅斯嘅國酒係 Foca 啦，咁但係原來咧其實係俄羅斯嘅酗酒問題都好嚴重喎。 係啊，唔係我先 no， 打係 yes no 係咩 need 啊？好似係 咪？但係佢我見到 head Foca 呢個係以前係有段時間佢禁酒嗰陣時。出的一個slogan 嚟嘅， 好， 所以就我不喝酒啦，但我都係呢、這個係 Foca 都照飲啦，茅利果。 同埋俄羅斯都很喜歡用細嗰啲，我哋嗰啲即係大陸人飲落嚟飲茅台咁樣嘅細杯就飲 shot 嘅。嗱呢個咁你如果飲曬成杯都瀨嘢。 唔係，咁唔係咁，即係我意思係啲嘅杯係比較傳統啫。 咁傳統係咁啫。 嗰時可以翻翻嚟啦。嗰時其實我去我個俄羅斯，即係現代啦。我即係早幾年去個俄羅斯大佬嘅味。佢嚟到，佢都係中意雪一把呢啲咁嘅細杯，都喺個 freezer 度擺埋啲 Foca 隔離咁樣，跟住得閒嘅話嚟懟下，即係同我哋一齊懟下，意思係乜出俾啲客懟下咁樣。所以就我諗佢嘅你佢啲靚嗰啲好 classic 嗰啲咩水晶花花紋紋嗰啲嘢， 好似飲茅台咁咪細細杯咁樣。 但係啲茅台嗰啲淘寶杯好撚 cheap 噶嘛，人哋嗰啲靚好多。 可能有啲靚啲咧，我係唔知咧。上高真 係。好，咁咧我哋繼續翻上次啊。咁你係咪想講翻上次我哋未答完嘅問題啊？你反而講翻啲 T 圖先啦，我哋由啲近啲嘢講起啦，好唔好啊？ 好 啦，我哋講翻上次你講 T 圖就係呢個美國，你話你熟啊嘛。 係啦，美國咁其實。 除咗 Gluten Free 之後，仲有咩特別咧？ 喂，咁其實佢本身咧就應該係1995年出嘅。咁其實佢自己個founder 咧就本身係賣鑽嘅。 賣鑽。 鑽嘢嘅。 Jewel。 即係賣鑽嘅。 咁就 係啦，咁但係就係佢因為中意咗Foca 呢樣嘢，咁佢就。嗰陣時就變賣家黨啦，即係覺得就係香港人就好戇鳩嘅，就係、是、成全自己夢想就係專心去做一件事。係 同埋廣米而家比較廣告喎，就係、是、可以有一個興趣最做，可以專心去做好。 係啊，咁佢啊做呢件事，咁然之後就做咗呢一支嘅 Tito 出嚟啦。咁但係都有關係，點解我拎咗只唔好理呢只嘢住啦。係 咯，呢只杯今日究竟發生咩事咧？嚇！ 嗱你都知道啦，其實以前我哋嚇、做酒吧嘅時候都有幾大嘅基酒啦， 係啊，我哋叫五百啦，所謂嘅 Foca、Gin、Rum、Tequila、Triple Set 就到時都會計埋入去嘅。 Triple Set 就有啲啲啦， 一啲啲 Brandy 啦、 Brandy、 Whisky 啊、Foca、 Gin、Tequila。呢、這個叫黑叫做 Base Spirit 或者 Hard Liquid 啦， 係 Spirit 啦、Hard Liquid 啦叫做。 是但是呢其實你都知啦 ，Tequila 啊、Gin Rum 啊嗰啲咁樣。但其實 Foca 咧，喺成個調酒歷史裏面咧，其實係比較近代嘅一樣嘢嚟嘅。 Foca 應該咁樣講，喺cocktail 喺多數以前啲人會用 Gin 嚟整 cocktail 多啦。用 brandy 都有唔少嘅，以前而家唔興嘅，以前都多噶，以前 有多嘅，而家啲 咩係 champagne buster 嗰啲全部都多。 咁 跟住威士忌就不嬲都有啦， 威士忌不嬲都有。 Tequila 都唔係太多，都係 shop 多嘅。 半撚坑啦 ，Tequila 都唔算多噶啦，其實咩 Tequila 有啲 sunrise， 仲有咩 margarita。 基本呢啲啦，但係而家你近代啲 Rosita。 Rosita 咩咩咩， 華克卡 Old Fashion 啊，你威下集可以 Mexican Fire Squad 嗰個係， 可以諗下Tequila， 不過唔緊要，今日係 咁啊 ，Foca 數我數下先啦 ，Foca 就係冇乜，即係其實好多嘅 ，Tamacasi 啦 ，Cosmo 啦 ，Jab Jab 啦，攞林計啦， Jab Jab 香港 ，Jab Jab 香港噶 ，Jab Jab 喺我見到喺半島 Felix 嗰個 Festival 有，跟住幫佢做咩啊 ？Fastpa 咯 ，Fastpa 啦 ，Schooldriver 啦， 今日會 高呼嘅，仲有點咧？我知緊有咩啦， 應該就會高呼翻點解會咁嘅？ 有杯叫 Moscow Mule 嘛， 係啊， 嗱呢一隻杯咧，而呢只咁嘅朗口中杯咧，點解我哋叫做 Mug 啦，而唔係 MUG Mug 啦 ？MUG 啊 ，OK， 因為有耳仔嘅杯啦，咁就好似呢個杯以前我攞嚟 live， 不過呢只會燒手指功。 拉翻啦。 Okay、我哋有啲當時叫佢做 Moscow Mule 杯 Moscow Mule Mug 咯 ，Moscow Mule Mug 係 Moscow Mule Mug 咯咁。 點解會咁嘅咧？咁其實係咁以咁高呼翻上一集講嗰啲咩啦？ 上一集講福卡歷史， 福卡歷史，我都係 systematically 都唔係好 systematic 㗎咁樣。咁但係咁講下啦。 咪 Titus 未講完，咁條友都係點啊？ 咁條友之後佢咪出咗一支。 咁你咯就真係做得好啦，佢冇經歷過啲乜嘢冇。 冇啊，總之就係、是、總之就係你嗱呢樣嘢就係你有你嘅資本，咁之後你知佢點做。我試好多次啊，佢其實即係佢好多。 不過 Titus 真心好飲， 真 係 好飲嘅， 我覺得。不過 Texas 啊，係呢個人啊 ，Austin Texas。 試好多次做，咁之後 keep 住做，咁其實 one day 咁就大家就會有個 result 出咗嚟。 Old fashioned pot still by American original micro distillery 舊 style 啫，呢啲其實而家 吹嘅啫，呢啲就 講啦。 啊，嗰日講開 spirit 咧，我嗰日睇聽開啲podcast 啊，跟住講開啲唔係好關事，佢就講突然間講開啲人精神分裂，就係點解嗰啲佢話即係可能有啲 spirit 嚟搞你啦。咁就係佢話嗰啲 spirit 好中意叫嗰啲受害者，即係精神分裂嘅撚樣，就去吸啲硬嘢嘅毒品。咁跟住咧，有人就問啦，或者食多嗰啲冰嗰啲咧，就會好易就會容易啲見到嗰啲咁嘅嘢，或者就變精神分裂咁樣樣，即係有啲嗰啲 V 八王嘢啦。跟住無端端嗰個主持問佢話：咦，咁如果咁嗰啲 spirit 嗰啲 evil spirit 有冇叫嗰啲即係佢？嗰啲受害者或者所謂受害者啦，就去飲酒啊，或者食大麻咁樣。佢話佢冇啊，大麻唔計數嘅，同埋酒另外一隻 spirit 嚟嘅，所以啲酒咪叫 spirit 咯。佢話 OK 冇話 spirit 啦。原來係咁樣嘅 OK 係加咗 big brain， 純粹講一講。好，唔係呢個再做後話啦。好，咁我哋今日就講翻正經講翻先啦。咁我記得啦，上次你冇答我嘅問題，先問翻啲 Forecast 同埋 Moonshine 同埋呢一個。有咩分別啊？我唔想問咩。 冇，其實 同埋就耳窩頭， 同埋唔係耳窩頭，相徵。 相徵係啦。 咁其實最大部分其實 Foca 最緊要就係佢蒸馏完之後啦。咁你用連續式蒸馏又好，或者係單式蒸馏又好。 連續式咧即係嗰個鐵 短叫 column steel 啦。咁其實兩攤嘢嘅，不如下次就再講啦。 下次攞 proof 咁。攞翻喎，真係。好多 basic， 完全冇答到， 唔係好多 basic 嘅嘢冇答到啊！之前 係我明啦， 太短啦時間， 就係一個兩桶嘅嘢，咁你蒸啲蒸跌落去咁樣循環 咗。Column steel 就會連續咁樣蒸嘅，咁 column steel 就蒸一轉嘅，但係下轉如果係咧，就講一個關於唔係漏蒸啊，蒸流嘅題目啦。 好啊，都唔係蒸流啊， 都係蒸流啦。咁之後。咁其實呢個就會係 Foca 係啦，咁 Foca 係 嗱 Foca 連續式蒸馏又得，你單式蒸馏又得，咁但係最緊要咧，咁其實你用乜嚟做亦得，咁只不過咧最緊要就係、是根據翻唔同地方啦，各處鄉村各處例啦，咁就係唔同地方嘅時候，佢酒精程度，即係你稀釋咗加filter 咗之後蒸馏咗，拆咗個head 啦，拆咗個tail 出嚟。剩翻個黑，或者有啲人會係 頭尾啦，頭尾浸。 有啲人留翻頭尾嘅，跟住頭抽尾抽咁嗰啲做法有啲唔同嘅。咁但係 depends 個公司啦。咁其實就留翻嗰樣嘢。咁你出街啦，咁之後你就會係再稀釋佢啦。唔係，你 filter 咗先。但係 filter 咗咧，其實就冇限你點 filter 嘅。你用 呢個上次有講係都 charcoal filter。 charcoal filter 得，咁有啲公司就話用啲 jewelry 嚟 filter 咁樣。其他啲好 ridiculous， 咁我唔知道用啲咩 ridiculous。 唔知邊個著過條底褲嚟女都大中意。 係啊，都可以嘅。咁之後 filter 咗，咁之後再用水稀釋翻去佢要入樽嘅酒精嘅度數。咁其實就已經 OK 㗎啦，你夠膽就得㗎啦。 好，咁。 咁但係 moonshine 啦 ，moonshine 就係其實 咩嚟㗎 ？moonshine 類似 bathtub gin 咯，即係私酒啊，私釀酒啊嘛，叫做咁樣。 或者提一提係咩叫蒸馏咯？蒸馏係咩嚟？ 哦，蒸馏講蒸馏即係要有經有咪嗰時有講釀酒，即係釀酒同埋蒸馏酒嘅分別，即係 wine 啦、啤酒啦，即係釀造酒啦， 嗰啲咁嘅 ，sake 嗰啲另外一類嚟嘅，嗰個 都係另外嘅，都係蒸馏，但係另一樣嘢。 係啦，跟住就蒸馏酒就係要攞就係嗰句啦，首先攞一堆嘢可以加埋嗰啲 yeast 落去之後咧，嘔到一 即係總之有個酒底先啦， 有酒底啦，跟住就調到嗰啲攞去熱煮，慢慢煮熱，但係佢温度就蒸翻入去嗰啲。 酒精 蒸發咗， 蒸發咗酒精出嚟，咁就一浸 蒸發咗有水蒸氣咁 啊。因為酒精嗰個蒸發點就輕過水70度嘅嘛，冇記錯。 如果純酒 蒸係啦，咁水100度啦，咁所以咁咪越蒸越純咯。你如果控制到個温度，控制得好， 控制到的話， 係大概係咁樣啦。 啊，咁就會係咁啦，個蒸餾酒。咁然之後就係 moonshine 咁，即係佢其實係唔好理啦。 moonshine 冇 age 過嘅絲就絲自己整。 一嚟啊，咁有其實 Foca 都冇 age 過嘅，通常都。 但 moonshine 係多數都係攞，係咪一定要攞威士忌，即係攞 barley 做咧，攞咩做？ 其實就 都冇所謂。 有乜就乜啦，有乜就乜啦。但係佢就係、對翻啱個度數咁就誒嚟咯。 嗰時飲過一隻卡拉啊，叫做都係 Foca 嚟嘅。喺 Scotland 唔記得 Scotland 定 Ireland 啊，佢就係攞翻 Barley 嚟做，其實根本係冇揾出嚟，嗰支好撚好飲嘅，但係卡拉叫做 KAKAR， 我 嗰時喺36 嘅， 我揾阿次，我轉頭抄出嚟。 係啊，我機會睇下我相啦。 好，咁樣咧，仲有啲咩要追翻咧？上一次這個其實科卡起源轉頭仲有時間先講啦。咁我哋開，我哋啱啱講咗 Moscow Mule 啦。咁當然應景地有 Moscow Mule 啦。咁不如你講埋只龍蝦下一轉嚟點樣玩啦，諗住。 冇啊，貪得意咁樣。嗱，呢只唔係龍蝦嚟噶， 同大家講。死咗啦！ 嗱，呢只手板模型嚟，但係呢只咧有兩隻槓嘅。嗱，其實龍蝦呢樣嘢咧，冇槓嘅就先係龍蝦。 真係㗎？係 啊。我睇 Vicky 咁，平時我哋食嗰啲咩嚟噶？ 有槓嘅叫做鰲蝦， 咁嗰啲咩花？ 但係佢哋即係其實 鰲擺個鰲啊， 其實 即係個唔知咩字， 我唔知，我唔識寫啊。鰲擺個鰲，你上網睇下 Boss 都龍蝦咁樣，都叫龍蝦嘅。 係咯， 但係佢其實嗰、那個屬咧，即係嗰個生物學嗰位屬咧，其實叫鰲。咁即係其實鰲咧，反而有鉗嗰啲咧，就係同我哋嚇偉大祖國成日食開小龍蝦嗰啲 friend 嚟。 OK。 咁、但係咧，我哋呢啲梗係 咁又會唔會違反新聞説明條例啊？咁 咁佢不嬲都係講龍蝦㗎啦，咁呢啲唔理啦。但係我哋就支持我哋就食鰲蝦，我唔撚食龍蝦，我哋 小龍蝦好啦， 唔得啦，我怕肌肉溶解跌撚曬出嚟咁多。 好啦，我哋下節翻嚟再講啦。